先走了我的一颗心，更何故竟不顾而行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，爱人你何残忍， 你何故不问问，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，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，空醉夜怎尝神人， 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，他的痛苦有谁问， 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，心内凝着的血像别离恨， 我还要装作我不打紧，我还要装作更开心，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， 怎变珠泪上针，火心插着针，他的痛苦有谁问， 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，心内凝着的血像别离恨， 我还要装作我不打紧， 我还要装作更开心，谁料我的快乐只是迷阵， 怎